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位于怀柔的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家中外电影机构的15000多名嘉宾将在未来一周共商电影发展，推动电影文化的交流。昨晚的开幕式用开场歌舞《相聚北京》对国内外的来宾致以了谢意和敬意，之后王力宏、莫文蔚、张卫健分别带来歌曲、音乐剧、功夫秀，展现了光影艺术的魅力。天坛奖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带领6位评委齐聚电影节开幕式，王家卫也阐释了他心目当中对天坛奖影片的评审标准。 一部好的电影，无论它的题材、它的长度，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就是它创作者的专注跟执着。 在昨天的开幕式上还聚集了中国影史票房前3位的电影主创，三部影片分别是军事动作题材影片《战狼2》，改编自真实撤侨事件的《红海行动》和喜剧电影《唐人街探案2》。而这3部北京制作出品的电影目前的票房总和已经超过了126亿元。《战狼2》导演主演吴京表示， 《战狼2》从筹备到拍摄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后呈现给观众了4077个镜头，而观众给回了我们1.59亿的观影人次。前2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人正在努力地做工匠，后一个数字代表着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的认可和支持。只要观众喜欢，再苦再累我们都值得。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晚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举行颁奖典礼，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奖都被许鞍华展现香港抗日历史的影片《明月几时有》收入囊中。曾经3次入围最佳男主角的古天乐，这次终于凭借《杀破狼》《贪狼》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在《黄金花》当中，成功扮演一位自闭症患者母亲的毛舜筠获得最佳女主角，她和古天乐都是第4次提名首次获奖。中国电影年度票房不断攀升，据美国电影协会的统计，2012年我国市场为美国的 25%， 2016年则达到了美国的 70%， 是日本的 3.3 倍。官方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昨天原型与虚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读者分享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写作爱好者纷纷赶来聆听作家严歌苓带着切身体验的写作课。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新庄桥到回龙观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继续来给大家送奖品，我们这个奖品呢会持续到4月24号，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领取了。领取了之后呢，不一定要马上使用，它会有一个使用的期限，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代金券可以先领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为我们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接下来呢，我们乐享生活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来到周一的板块，就是我们的书房空间。哎呀，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我们难免的会处理一些文件。好，今天我们就要说说对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那些文件，你都认真看了吗？其中有一些细节可能是对方给你埋了一个坑，然后你就签了，最后影响的可能是一个大的结局。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是两位老朋友了，一位是标普007的创始人邢卫，欢迎邢卫。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倩律师，欢迎张倩。 Hello， 大家好。 啊，你看律师一出马，就知道我们要谈一个法律上面的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对，而且呢，这个问题啊，真的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且影响比较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文件呀、合同方面的哪一个这个维度的东西。你们俩都不愿意告诉我们吗？ 是 这么神秘吗？ 哦，是二手房买卖的。 哎，房产。 房产，对。 嗯，你说买房这事儿真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大事儿。 对。 但是现在就张倩你接触到的二手房买卖的纠纷主要会出现在哪些方面？ 最近这几年，从去年开始说吧，就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北京市政府不是出台了很多政策嘛，就比如说二手房的限，就是二套房的限购等等问题。然后它就导致了首付款增加之后，作为买方来说，他可能就是我没有办法支付我的首付款了，导致这个二手房需要解约，就去年这样的案子特别多。 哦，就是因为一些政策的变化。 对， 然后我可能在某一个节点签的 合同。对，这是一个方面。对、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可能因为政策的变化，房子的价格出现了波动，对吧？比如我现在买的500万，后来它可能降价了，那作为买家来说，他觉得自己损失比较大，他可能就不想交易了，然后就出现一个解约的问题。 对，这个是因为在北京大家也知道，这个房子的价格它确实会存在一个波动区间。 对 啊，这可能我早买一个月和我晚一个月签约，那卖家的心态也会变化，买家心态也会变化。 对， 哎，这是比较大的第二个问题。还有吗？ 还有就是 配套设施方面的吧。 嗯， 比如他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可能会承诺了，就作为卖家来说可能会承诺了一些，比如说我房屋的家具家电这种配套设施我应该怎么处理，但是可能没有写到合同里面，然后就导致双方之间有问题。还有比较关键的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时间点的约定，就是你比如说办理网签的时间对吧，贷款的时间它会有一个截止时间，但如果作为卖家来说就是买方来说，如果你当时没有设想好你的整个的交易的过程，就有可能会违约，有可能到了那个时间点但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比如贷款没有批啊，导致你后面的费用可能没办法如期交付。 嗯，然后这个其实我自己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哎，好像也，我觉得中介可能在中间起到了一个还，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在我这儿起到了一个良性的影响。但是刚才我跟两位也探讨了一下，有时候我们要提防的不单单是我如果是买方，我要警惕的不单单是卖方的问题，中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小的麻烦。 对，因为中介他虽然他提供的是一个居间服务吧，但他的目的也是要促成买卖双方达成这个合同，因为他才能取得自己的费用嘛，所以就有可能在交易的过程中他在两边会做一些承诺，但是那种东西一般他不会写到文件里面，如果合同里没有体现后面就容易出现纠纷，但是作为买卖双方来说不管是哪一方你可能手里都没有书面的证据。 嗯，哎，这个又说到一个证据的事情了啊。 对， 请问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首先呢房产在大家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大件的东西，你很难呢通过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说诶我有可能发生什么什么样的风险来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觉得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一种意识，风险规避意识。怎么规避呢，就是说房产交易过程中它有很多方面的环节它都有可能会产生风险，这是很难去避免的。但你这时候有哪种意识就基本上相对比较安全，就是说你在交易过程中不管你懂也好不懂也好，你这个时候去找个律师去帮你看一下这个交易条款，或者是说在哪些环节都容易产生什么样问题，如果产生问题怎么去规避，其实这个成本是非常低。比如说你可能找律师帮你看合同成本可能就1000块或2000块，但是你是一套几百万的房产啊，然后呢所以说而不是说你必须自己要天天念叨着说哎，我得懂我得记着这个房产中交易哪里容易出问题哪里不容易出问题还有什么什么环节，我觉得这是很累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当人有这种法律意识的时候，你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反倒是很简单，你让专业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就行了，成本又很低，然后呢又很省心。 嗯 啊，这种思维很重要。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主要也是要请两位跟大家说一下，最有可能像刚才张宪说到的，最有可能在哪些环节出问题，我们如何去规避这个风险。当然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我要买的房子，它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和个性化，我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可能你还需要带着你这个合同再去找到专业的律师。今天我们先大概的跟大家捋一下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帮助大家提前规避掉这些风险。还有人说哎呀，今天感觉是要期待一下新的知识储备了。嗯，对，我也是今天是来听课来了。如果大家对于二手房的买卖你说哎，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存在，我应该如何去规避它，或者现在可能你正处于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邢卫和我们的张倩律师，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今天微博找到我们的方式依然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直播帖了。还有人说买房子呀，确实是家里的大事儿，里面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专业性太强了，有一点儿你想不到都不行，听起来就头疼，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真不行。对，就是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繁琐，特别特别复杂，然后就会很抗拒去了解这个事情。张倩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事儿哎，给我们描述的稍微简单一点，给他做一个区分，大概会是哪几块容易出问题？ 其实我觉得老百姓在买房过程中关注的是房子的地段、户型那些东西，但真到后面他看上那个房子之后，可能就不会太考虑后面的了，就版本拿过来就签签签签签，可能你自己真的没看， 就是看房选房这个过程特别认真。 对，因为我们家买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看，没有人看， 就只关心哎呀以后我阳台要怎么布置啊厨房我要换个什么颜色， 就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看，中介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干嘛还要这样看。 哦， 因为他可能只跟你说大体的这个时间点，你比如首付款付款的时间，对吧，然后后面最后物业交割还有就是付尾款的时间，就这两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重视一点。对，因为现在的合同范本里面都是建委那边给的范本嘛，然后链家或者我爱我家他们就会根据那个范本然后给客户来出合同，但实际上你真正的交易中每家每户他的情况都不一样，对吧，比如说我搬家的时间，就我腾房的时间，或者是说网签的时间，然后他你用不同的银行做贷款的话，可能每个银行贷款批贷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些可能大家都就是不是很仔细的考虑。 哦，那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虽然说你选房的这个过程啊终于选定了是特别高兴， 选房里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中介他给你介绍的那个房子的情况你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看去考察，就是去弄明白，特别是你关注的那些地方，对吧，如果是顶楼的话它会不会漏水啊，对吧，有没有阁楼啊或者是那个露台的那种赠与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他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对吧，然后你跟卖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他的配套设施那些东西，所有的家具家电搬走还是不搬走，就这些问题，然后这是看房的一个过程中嘛，然后到了你签合同的时候可能关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问题。 好，选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因为刚才张倩也说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选房看房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仔细的， 对 啊，面积是不是很精准啊，然后像刚才说到的漏水的问题啊，赠与的面积是怎么来计算呀，可能在看的时候呢你会很详细的问中介，等你选好了之后大家就松懈了，这根神经好像就松懈下来了，就觉得好搞定了，这个事儿已经完成了一样。 对，而且在北京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之所以换房是因为为了小朋友上学嘛，那你这个房子上面配套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名额是不是在6年以内被人使过了，这个也很关键，而且这个一定要写到合同里面，一定要有违约金的约定，因为你没有的话这个东西法院它是没法执行的，就你打赢了也没有办法执行，那你只能靠高额的违约金来限制这个卖家他能承诺这一点。 好，哎，你看这个中间的是不是可以给小朋友上学啊，这个是一个很， 因为他一个名额6年以内就只能用一个小朋友，所以这个也很关键。 行为一脸茫然，跟我一样，就是我们这种 对你们两个 对，就是 没有小朋友的， 不考虑学位的问题。哎，但是有一点是我自己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中介提醒我的，就是这个户口迁移的问题。 对， 你的卖家什么时候迁走？啊，反正我记得当时我的中介就跟我说啊，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尾款是不付的啊，一年之内他保证迁走。他什么时候迁走给你拍过来这个他的户口簿的证明，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大概可能3-5万 这个保证金， 对，保证金打给他。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他不提醒我，我确实也没有想到，可能等到自己去办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还有这一步呀。 对，是的啊。 所以刚才张倩在提醒我们，就是这还在看房环节，对不对？其实 对， 去问一些房子自带的属性的时候， 对， 哎，比较个性化的属性的时候，这都还在看房环节，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签约环节，这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对， 在看房的时候，刚才张倩还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说要实地的去看，包括说不仅要看外观。啊，不能说中介一指啊，你看这一排的阁楼都 这 样啊。 这个是我朋友，我同学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一个星期他问的我，就很受刺激，因为他真的是他那个阁楼，他就在外面看了一下，他认为跟其他户型的顶楼都一样的，但他签完合同进那个房子去看的时候，人家才跟他说他那个阁楼跟其他的阁楼是不一样的，就那个高度达不到他做一个房间的高度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有没有签到合同里面，或者是中介给你承诺的时候有没有录音啊或者其他的证据，他说没有，那你就很难再什么。 哎，所以你看这个你的同学稍疏忽大意了一点， 对，我跟他 从外观看哈都一样， 我跟他讲，我说你应该提前问我，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行为他一直强调的问题，就你做任何的民事行为之前、 嗯、 就最好是先咨询，因为这个成本很低的， 嗯， 你咨询费才多少钱对吧，你现在按北京的标准，你找一个很普通的律师可能一两千块就够了嘛， 嗯， 但是你的交易它是涉及到几百万的交易啊，而且你免去了你后面那么多麻烦的事情， 哎，这个就是提前量的事儿了、嗯、 对对，就很多就包括一些其他的商业行为都是一样的，先咨询你再做， 对，思维意识直接决定着你以后的风险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很重要、嗯、真心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啊、哦、对，邢卫在第一次来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一路到直播间的路上，他就说了，他说其实我做标普007也是为了让就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法律的意识啊，不要觉得说一提到法律、 嗯、 提到打官司，或者我出个律师函，或者我去找律师咨询、 嗯、 这件事情就觉得麻烦、 嗯、 贵啊，又费时又费力还费钱、 嗯、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思维啊，这是哎，我们要请到邢卫和张倩到节目里面来的原因啊。我们先告诉大家，这个你的民事行为之前的这个咨询，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对， 相较于你后面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的费用和麻烦， 对， 是的， 太麻烦了。 真的，刚才那个 我们律师都不太建议直接走诉讼的，真的，那是一个。嗯，最最差的一个结果的选择。 你甚至一些官司你打赢了，你都会发现执行起来都很困难，所以你后续你再去补救真的费了时间费了钱费了精力，让人很痛苦、 嗯、 你本来之前你交给专业人士以非常省心省力省成本的效果就可以达到了，为什么要没有这种意识呢？就是当然也能理解，就是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的发展呀，之前大家收入，你像以前称作万元户的时候，谁舍得去花钱一两千咨询别人？但是我觉得到这个年代，一套房产几百万的时候，没必要再去计较这样的费用了。 嗯，好，而且呢，说到买房这件事情，刚才也有人说买二手房的这个条条款款啊，实在是有很多的坑，心里呢还是觊觎新房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这个关于买新房的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两位也聊到了新房，因为你是跟开发商签合同， 对，但是你也要看开发商的情况， 对，其实你以为 对，因为新房它可能在一个比较刚开发的地区嘛，配套啊、 嗯、 包括学校对吧，超市就这些东西配套实施，还有你的车库的约定，这些很多时候开发商他只是做承诺了，但是可能不写到合同里面，因为在开发商那儿签合同跟二手房买卖还不一样，二手房买卖你可能还有一个时间在那看啊，或者一些特殊条款我做更改做备注，但是开发商的那个就是一个合同压在那，而且你为了选好的户型还要摇号等等，好多行为就已经搞得你精疲力尽了，然后售楼的人员还要跟你说你再不买就要卖给别人啦，然后你就赶紧签了， 还有特别刺激性的音乐就在促使你赶紧要完成这个交易。 对，如果比如说开发商他的经济出了问题的话，你这个房子在过户就是你办房产证之前，然后银行那边他的权限有多大你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开发商很多时候是把房子已经抵押了的然后再卖。 听起来我们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律师，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对，正常来说信誉比较好的房地产公司的话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但是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案子嘛，就我在这儿就不说了，因为不太好，但他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正在销售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是开发商的经济状资金链断了出了问题，那之前已经买过房子的业主就面临着一个钱款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 嗯， 已经不是你房子能不能交付了， 哦， 就有可能他合同就直接强行给你解约了，你能把你的本金拿回来就不错。 哦，明白，就是我们有时候看新房的时候啊，你走过一片，你说哎，这个房子说去年就该交房了，怎么现在还在修？感觉是烂尾楼，它还不单单是烂尾楼的问题，它最后 是 烂尾了，是 风险 自己交进去的钱也没有办法。 对，当然这个可能律师也不太好规避吧，但是你在合同里面，就在你签的时候做合同，可能就需要可以约定好的它的违约的情况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怎么处理啊？就那些你如果做了约定的话，那可能就也可以规避后面的风险。 嗯，你寄希望于新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完全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强调二手房的买卖的合同中间可能会需要提醒大家规避风险，也是因为其实在北京地区来说， 对， 二手房的这个买卖它还是要相较于新房的这个会多一些， 对，因为现在新房比较

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圆，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今天呢，我们在周一的板块是来到的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书房这个空间。我们在书房空间里面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买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提前去提醒大家规避风险的地方。还有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有人提出了很详细的一些问题了。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我已经向两位律师就很详细的进行了咨询，接下来我们会很认真的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也确实是现在在市场上面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对， 或者是大家很好奇的地方，就这种房到底能不能买，买了我有没有风险，作为买方我有没有风险。嗯，好，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二手房买卖的问题想要咨询律师，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今天呢都会请两位尽可能的回答大家，一位是标普007的创始人邢卫，还有一位是张倩律师。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写了周一书房板块这个直播帖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好，首先呢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拆迁房的问题。有朋友说买这个拆迁互分的房子是属于二手房还是新房？ 二手房。 好，他说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拆迁户卖房，因为国家限制他这个房产证是5年 对 才能够办下来。 有一些政策啊。 哎，那很多的这个拆迁户呢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就想卖掉房子啊，然后可能会比有房产证的时候要便宜一些。那他们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的交易是合法的吗？之后5年之后卖家拿到了房产证，会不会对买家有风险？ 嗯，很难说它是合法还是违法，但是你签的合同是有效的。 对，刚才我跟两位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导向啊，不是在就是鼓励大家好像做这件事情，不是，所以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违规，一个是 违法， 违 反了政策， 嗯， 但是你合同是有效的。 对，首先我们要告诉你，你签了一个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在证券律师这儿，在任何一个律师这儿，它都是合法的。 对，你只要没有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它就是有效的， 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你签订的这个合同，从政策法规来说，它是违规的， 对， 违反了规定的， 对， 违反了政策的， 对。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会有风险。好，接下来张俊律师要说说，在这个合同合法的情况下，它的风险。 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房子现在是产权不确定的情况下，而且是违规的情况下你签的嘛。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它的法律规定是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签订的文件才是违法的合同，就是无效的。但正常来说，政策在法院那边认定的时候，它一般法官不会认定是法律，所以合同是有效的。但是你这个合同后面其实风险，对买家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在后面，因为你房本办理的时候，他是先办理给卖家的，卖家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卖给你，又卖给了一房二卖，卖给了其他的卖家的话，那你的风险就在后面了，啊，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卖给了第三方，第三方也办理了这个产权的变更，那对你来说，那你对这个房子，你只能主张你的付出的房款以及它的损失嘛。 嗯啊，这个过程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如果说他拿到房产证之后，刚才张倩也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说，你的风险在哪里？如果你是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你跟他签订了一个合同，虽然这个合同是合法的， 嗯， 啊，也可以保障你的一部分权益，但是卖家如果拿到了房产证，五年之后拿到房产证，他又卖给，比如说卖给我了。之前卖给行卫了， 嗯， 然后现在又卖给我了，那我已经完成了房产证过户了， 对， 那行卫就拿不到房子，第一肯定是拿不到房子的，第二你还得告他， 对， 你还得去告这个卖方，这个过程又很漫长， 特别漫长， 嗯， 不过现在法律好一点，就是你可以主张你的损失， 但是这个。 但这过程真的很漫长， 对呀， 很有可能打 又是个大事儿， 对，可能要一年多两年。哦， 对， 嗯， 你前面等这房产证已经等了三五年了， 是的， 然后又打官司又打两年，嗯，你说多闹心啊！ 你的损就是损失比较大， 嗯，所以在我们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节目的前提下，我们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嗯， 是的，是的， 而且 他 又违规， 很容易出现意外啊， 他是很风险很多， 对，去如果发生这个跟你签合同的人去世了，对吧？你这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它还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了，又 心好累， 就是各种， 就行为在律师这儿真的风险好多， 对，我们想的特别多， 啊， 嗯，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大家那个提的建议，就是说，别说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就是一个学过法律的人，他如果没有真正的走过法院这个流程，他很难去想到种种的风险。所以说，当你遇见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哎。我觉得什么什么地方有可能出风险，我去问律师，不要这么想，这么想是非常累的，而且也很难达到效果。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我想买个二手房，或者想买个新房也好，我就去找一个律师告诉你，总之我要买个房子，你把里边所有的风险给我能不能罗列一遍，然后我让我怎么去规避，就这种意识就足够 OK 了，不需要说你去问律师你想到的问题。 哦，对 对对， 因为我们想到的问题肯定是没有他想到的问题多。 是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能想到什么。 对，我们就是拿的合同，我们也看不太懂。 是的，是的， 不知道里边哪个是坑，需要跳一步啊，这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划重点的地方在哪里？ 对，对， 嗯，刚才张倩只是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拆迁房买卖中间的问题，所以，嗯，我们怎么能够去？是吧，就是做一些 这种 违规的事情，你就等到他拿到房产证， 对，而且， 啊，再去 这种说五年以后可以上市交易的房子还相对安全呢。如果你要是买那种集体所有制拆迁的那种根本就没有房本的那种房子， 嗯， 国家现在一直在强调那种交易，就是尽量不要去买那种房， 嗯， 它确实很便宜， 对，但是你维权更困难， 嗯，特别困难，而且它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是户口在那个村子里，在那个集体所有制的那个集体里面，你的户口， 哦， 你买那个买卖那个房屋才可以。 嗯， 你如果不是的话，就他不承认的。 总之，我们的给大家买卖二手房的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在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 对， 不然的话你后续好像你觉得你钻了一个什么样的空子，但是后续你要去给他付出的这个成本会更高。 对，这就所谓占了小便宜容易吃大亏。 哎， 只要不要抱着这种去占小 便 宜 的心态， 对， 千万不能有。 对的，对， 毕竟买房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好，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就是法院的拍卖房的问题，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现在好像大家也开始在关注这一块儿。 对， 原来可能是一个是量没有这么大，第二个呢是呢就是有一些拍卖它这个公开渠道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方便了，大家知晓的渠道比较少，现在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开始关注。他说我知道这个购买拍卖房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税种可以不用去交，另外呢就是没有限购的问题。但是他说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的弊端，还有就是跟购房者切身相关的需要避免的问题。如果在北京买法院的这个拍卖房，对于外来的购买者呢还是有一些优惠力度的，但是不知道还有多少坑在等着我。 主要是房屋的交付的问题吧，就有的拍卖的房屋可能里面就是没有腾退嘛，这种情况下比较麻烦，其实别的没有。但是你要是说价格有优惠我倒没有觉得， 因为它是全款。 对，然后你在参加就是法院的拍卖之前，首先要交保证金嘛，保证金可能要60%还是70%，就是那个左右的费用，就是他评估价格的那个比例。但是这个评估价格它是挂在网上的价格，等他正式开拍的那一天，然后就会，反正我去年看的时候啊，就是一直在网上就是增加。你基本上如果评估价是800万的房子，有可能要拍到900多万，就不是说它真的便宜，可能你拍完了之后相比当区域的那个市价还是要高的，真的。因为很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在买这样的房子，他有一个身份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钱有权款的人，他可能买3套啊4套，对吧，他买不了了，然后用这种 的 方式，对，就是避免一个限购，但其实根本不便宜 啊。但是如果说你是考虑到这个优惠力度的话，哎，张倩已经告诉你了，它没有什么优惠力度。 对， 而且因为就是我说的，现在大家关注的渠道多了，可以参与进来的人就比以前要多了，可能以前只有2个人关注到了，说哦，法院要拍卖这个房子， 而且 现在有200个人关注到了。 而且，就是拍卖的房屋是有专门的有团队的人在运作的。 嗯， 就是我们之前有那个，就是拍卖房屋的，它有一个展期嘛，一般法院会定2个时间的展期，就是对房子感兴趣的买家都可以去看，然后人特别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房屋买卖机构的人来看的。 嗯，好， 所以你不可能低价买到。 哎，这个是价格不实惠，对于购买者本身来说，这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利益的问题。 对，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腾退的问题。 对，如果里面有人居住的话，这种房子就不太建议买，因为有可能你后面还要跟着一个诉讼。因为你拿到了法院的文书之后，他证明你是房屋合法的所有权人，但那个人一直住在那儿，你没有权利强行把他赶走的，所以你可能要打一个诉讼，那个案由就叫腾退房屋嘛。然后打赢了 还得强制执行。 对，打赢了之后然后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只有法官和法警才可以把他请走。 这就是又一段时间过去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跟我们买二手房看房它的原理是一样的，你一定要在就是决定要拍卖之前，包括交保证金之前，在他允许你去看房的这个时候， 那个展期你可以去看。对， 嗯， 那个都是公示出来的，可以看的啊。 好，哎，这个妍妍说这个违法是害了自己，我们刚才没有说到任何一个违法的事情，你又不认真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每次还在这儿给我抬杠，我就念出来是要告诉你，第一，我们刚才没有说到任何一个条款或者是给大家的建议是在你违法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呢？第二是我也跟大家说了，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拆迁房的问题， 对， 张倩反复强调了，我只能说在法律的层面上，我告诉你，你签订的这个合同 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它是有效的。但是我也反复强调了，你这个违反政策的事情，对于你自己自身是没有保障的，你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哪怕你此刻的这个合同是 OK 的，你之后要去执行它，然后或者是再去维权，因为它还有可能再去卖给第二个人、 对 三个人。 是的， 对，所以还是要认真听讲，好不好？这位同学，我们在律师的这个帮助下，怎么可能啊？说你，你说害了自己，这是对的。 好了，关于二手房的买卖，在这个签订合同呀，包括看房的选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还会遇到哪些坑啊？在我们的微博上面，你们也可以继续的来提问，我们尽量的来请两位回答大家啊。一位是我们标普007的创始人邢卫，还有一位是张倩律师，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我们回答了这个拆迁房以及法院拍卖房的问题。那么在正常的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纠纷，现在我们在还有最后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画重点，就像画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这样，要提醒大家的，我们梳理一下。 一个就是作为买家来说，你最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是户口啊，对吧？还那个学区名额的问题啊，或者是你一些配套，就是房屋里面的配套的东西，这些东西一般它是在合同里面没有的，所以但是所有的买卖合同后面有一个备注的地方，你都可以标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是定金支付，对吧？定金支付完了之后，什么开就哪个时间开始进行评估，评估完了之后进行就是网签，然后走贷款，就所有的每一个时间点一定要计算好，就是我时间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晚了就晚一天，那你违约的话，作为另外一方，他如果这个时候他正好有心思不想买了或不想卖了，他就抓着你的小辫子。而且基本上在整个履行过程中啊，如果你前期违约的话，你作为买家来说，对吧，你的定金可能就没办法退回了，作为那个卖家来说，你要双倍返还定金。但是如果合同就是一直在往前履行，到了基本上认定为就是到了网签的那个时间之后，如果你再违约的话，可能就要按照房屋总价款的20%来支付违约金了。所以就是后面就是总体来说，就是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就包括你比如说作为卖家来说，你自己买的房子或者你想去住的另外的一个地方，它近期是没办法搬进去的，那你可能就要跟买家约定好我们物业交割的时间，对吧？比如说我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更长的时间再给你腾退房子，然后这个时间跟你办理过户的时间是不是一致的，还是说它是这两个时间是分着的？因为现在的那个合同模板，就是链家给的合同模板里面，就是物业交割和最后尾款的支付还有房本办理的支付，这三个时间是在一块儿的，所以如果你这三个时间不在一起，你一定要单独做约定。 就是它原来这三个时间在范本里面，它模板里面显示。 对，但那个模板其实就是建委现在给的一个模板嘛，一个建议版。但是你所有的合同你都是可以那个修改的嘛。 对，很多细节处还是我觉得需要补充的，特别是很多合同中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有某某违约，他来承担责任，可是承担什么责任是没有细化的，最后就扯皮了。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你如果只是让自己去考虑，你很多事情想不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房产当他卖给你之前呢，他很有可能有纠纷，经济纠纷，比如说他已经抵押给某一个个人了，或他欠了别人钱，你要去买，你就形成三角扯皮关系。 对对 啊，这时候你会发现啊，你陷入到一个很麻烦的，你钱也定金付出去，你又拿不到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找律师把一些条款约定好了？比如说这个房产当你付完定金，对方没有从银行批到了贷款之后，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要约定好承担完之后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比如说你如果没有，那你要赔付我2倍违约金、3倍违约金，而不是说没有约定最后双方说扯皮，你看不能怪我，怪银行。但是其实这就是有可能发生风险的条件之一，你为什么不约定呢？对吧？你不能两个人推到银行去，银行不会给你担责任。都是一些。 但凡是有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且这个因素不发生在我个人身上， 对， 发生在第三方机构或者是我不可控的地方的 时候，你不管发生哪，对啊，你都要把这个可能性尽量的去写进去。一旦发生有，你到了法院，至少有个可循的地方。这样的话，你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他都有一个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的。 对，就是比较详细的合同里面，他可能会写明白了，如果银行不批贷的话，他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那这样就没问题。但是有的可能没有后面这个约定的话，那你银行批就是批贷批不下来，那作为买家来说，他可能就免责的解除合同了。 这是我们要提醒卖方的。